林。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本节目为个人意见节目，涉及不同性取向内容，敬请留意。 喂，留意啊， 留意啊， 留意咯， 留意我， 留意 咩嚟噶？ 留意啊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明在光在床在力在场，望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什么自残，什么自恨，挨挨胜利，来吧，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信心，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当规则的人，规则得去藐视你，弯一弯，问问自己。 仲有我哋 ，Coco， Tanner。 将为着献祭，大事未做就做你自己。 大家好，自己人啊 ，OK。嗱，今个呢星期咧，我谂真系唔讲唔得啦，呢个话题系咪？个个人有睇冇睇，都一定要讲下 Mirror 啦，系咪？ 系啊，但系咧，好想睇冇得睇嘅时候，然之后讲 Mirror 咧，个心咧揽住啊，个感觉。 同埋我谂，其实佢都应该创咗一个咧，香港开埠以嚟咧，就第一次咧，就一字排开咧，喺舞台上面大家见尽咧，系一次过同一幕里面咧，系出现最多嚿腹肌咯。 哇，好靓，好多身形，特登为咗个演唱会出到好 fit 啊！佢哋， 我成日觉得咧，我觉得如果我系咁后生嘅话咧，我都会粗度咯。而家就冇可能，而家直情系放弃啊！而家系净要双倍、三倍、四倍嘅时间啊，都未必有六嚿腹肌。 唔好，你俾啲信心你自己，你一定得嘅。你要粗嘅话，一定有嘅。 唔系，我相信咧，佢哋嘅经理人嘅花姐咧，都会俾好多嘅，即系压力啊，同埋调教，令到佢哋即系咁多 fans， 你冇理由会即系失准噶。咁我啲即系 gay friend 啊，都话哇，点解啲人唱歌一定要除衫嘅呢个问题，即系好中意除衫嘅呢个男歌手，所以大家又点睇咧？除衫 唔系啊，我觉得如果你真系练到咁好身形嘅话，就真系唔好嘥咯。你冇理由即系收收埋埋噶，即系点解要收收埋埋啊？你身材唔好就要收收埋埋啊！其实系嘛，练到咁好嘅时候，我啊真系觉得应该要公诸同好咯，唔好晒，即系等于即系青春流线影系同一道理嚟嘅。你真系唔知道可以 keep 到几耐噶嘛？呢个冇永恒噶，腹肌没有永恒的。 咁但系咧，我就以我嘅表演角度咧嚟答翻个朋友话：，哦，梗系除衫好啦，除衫可以除成首歌嘛，咪唔使排舞咯，唔使记咁多嘢。 点啊？ 我呢啲咁懒惰嘅表演，我就话系啊，我啲 drag queen 咧成日除几件衫咧就可以压咗首歌嘅时间噶啦。 系嗱，虽然我就觉得自己咧即系睇嘅时候咧就超龄啦，咁但系好多人都话咧，其实系香港乐坛咧已经系好耐咧冇试过有一个咁样嘅 phenomenon。你明唔明啊？ 系啊， 靖邦即系呢一个已经咧，声名已久嘅香港乐坛咧，冲一冲起啊，系嘛？啲乐迷癫到咁嘅地步，同埋轰动到咁嘅地步，男男女女、老老幼幼、挛挛直直，大家都讲，喂，成为茶余饭后嘅话题。香港嘅乐坛中人有几耐冇呢支歌仔唱啊？你谂下系咪先？咁所以我觉得系好事嚟噶。亦都可能真係一個香港樂壇改朝換代嘅分水嶺咯。 嗯，同埋我都見到一個留意到現象就係、是、咧，我真係好耐未見過一個男明星歌手咧有咁多嘅廣告啊，仲要係咩層面嘅廣告都有啊，由呢、這個即係染呢個性病啦、啊。去到食呢個快餐、啊， 你染性病，你唔好亂講啊！ 染啊，染呢個性病 啊，性病啊，咁啊，即係爭在會唔會即係遲啲真係可以揾到佢咧，就是、推銷一下呢個防疫針啦，係咪？ 嚇、啊！另外佢仲呢幾日仲有呢個化妝品牌嘅廣告啊，即係嗰個廣告咧，即係我作為一個 drag queen， 我都覺得真係化得幾靚，即係反而呢個廣告我自己就係 啦， 自己幾中意啦。 不過嗰、那個即係HPV 嘅廣告咧，睇嘅時候咧就大家有少少意見就係、是。 啊，佢唔系话喺呢一方面嘅经验好少嘅咩？ 系 点解揾佢做代言人嘅咧？咁样 嗯，冇错， 唔系啊，但都要提你要打针要预防咯，无论你几多岁，系后生啲打嘅话系最好咯。 系、 嗯，所以一定要有经验嘅时候先要打嗰支针噶嘛。 所以嗱，喺个广告入边系比较有一位有经验嘅，即系对手嘅， 嚟自边个、啊？ 我相信咧。咁大家都知啦， 女性嘅代表啊，系嘛？ 系啦，唔系佢都唔系第一年拍呢个广告嘅，佢之前都已经系去噶啦。 系不过你讲起广告咧，我都觉得咧，即系佢哋 Mirror 十二个咧，有唔同嘅人咧都去拍唔同嘅广告，但系好多咧都系男性咧，即系呢排咧全部拍护肤广告啦、唇膏广告啦、化妆品广告啦，但系其实唔知点解咧，识个女性嘅观众咧去睇嘅时候，其实系好受落嘅个感觉系，即系你见到就算一个男孩。只去化到个妆比较女仔啲，但系个感觉哇，好好靓喎，真系咁样噶。 嗯， 你知意 BL 啫，系咪啊？ 唔关事。 O K， 咁所以都系一个好事嚟嘅吓，咁啊睇得大家开心心系最好啦。因为我谂即系吓，近日子喺香港啊利好嘅消息都唔算多啦，系咪？咁但系讲开，即系呢一班嘅后生仔喺台上面，我哋就评头品足啦，即系边个吓，即系修身修得最正啦，边个最吓小鲜肉啦咁样。咁但系最近咧有一位咧久违咗好耐咧，就是、荷里活影坛咧，以前有一位咧女明星嘅，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 Anne Hesh 系边个 ？Anne Hesh 就系以前 Ellen DeGeneres 嘅女朋友嘛，记唔记得啊？ 嗯， 其实应该系我谂系大概喺千禧初嘅时候咧，佢哋开始拍拖啦，应该系嗰个年代咧，荷里活咧应该系最出众，因为嗰阵时真系唔会有女 couple 咁走出嚟吓，即系双双咁，然后出轨噶嘛，咁所以佢哋应该算系咧最高 profile 嘅一对嚟嘅。咁啊，当然最后就分咗手啦，系咪？咁亦都冇人知道到底最终中间发生咗啲咩事，以至要分手啦。一对咁高 profile 嘅 lesbian couple， 仲要系荷里活嘅 power couple 咁样啦。咁但系最近咧 ，Anne Hesh 咧久违咗佢咧，佢哋就喺佢喺自己嘅 TikTok 嘅平台里面咧，佢系掟咗个 post 出嚟。个 post 系咩咧？佢就系将自己咁多年以嚟咧，即系出席嗰啲公开场合咧，着嗰啲饮衫咧，咁佢自己就评分啊！即系好坦白话俾大家知，哇！今时今日睇翻，即系我着呢一套咧，真系正嘅嗰阵时，又或者系哇，呢套真系唔掂啊咁样。咁其中有一张相咧，佢系影住咧，就系佢好似同 Ellen DeGeneres 咧系一齐咧，唔知出席一个唔知系奥斯卡定什么颁奖典礼咁样。咁佢着到咧成个嬉皮咁样。咁跟住咧，佢又对住 TikTok 个镜头讲话：，哇！呢件真系好唔掂，你睇下我成个嬉皮士咁样。点解？点解会着成咁？因为阿 Ellen 唔想我着得性感见人咯。咁啲、哦、人睇完之后就话：，哇！你摆明暗踩佢一脚咁样。 咁唔系嘅，咁调翻转，如果当时真系热恋紧嘅时候咧，又唔想，不过又唔系啊。中国人嘅社会先至比较多啲嘅啫，外国人社会系其实少嘅。你可以即系出席一啲晚宴啊，或者出席一啲嘅 event 嘅时候，其实你好少报都冇问题噶嘛。但系喺华人嘅社会里边，就可能真系唔想你嘅另一半咧，突然之间系咁暴露啦咁样。 唔系，但系嗰样嘢，我觉得系咧好异性恋噶嘛，你明唔明啊？好男人思维嚟噶嘛。嗯，即系男人身边个老婆，又即系戴住嗰件啦，你唔好着得咁性感啊吓，啊包得密实啲啊吓 ，OK， 因为你系我噶，我唔想俾人哋睇蚀晒啊咁样，即系呢一只大男人嘅思维嚟噶嘛。但你做一个 lesbian， 点解你都系咁迂腐嘅大男人主义咧？唔俾自己身边嘅女朋友着得靓啲啊，性感啲啊，做翻自己咧？ 嗯，经历咗咁多事之后咧，我都觉得即系Ellen DeGeneres 咧，真系可能会讲出呢啲咁样嘅说话嘅，即系都会比较 熟 啲专制啊。 你同佢好熟嘅， 嗯，都唔系咁夹边睇下啲新闻嘅啫。咁样似系佢讲嘅嘢， 系嘛？咁所以啲人喺度揣测话，哇，咁到底其实 Anne Hesh 而家系咪咧借啲耳咧踩啊 Ellen DeGeneres 啲脚咧？咁我觉得又真系好似啊呢一下又真系踩得几高招嘅。佢有少少系踩自己当其时着嗰件衫啊，就变咗去踩翻你 Ellen 咁样嘛。Anyway， 咁啊呢啲茶余饭后八卦嘢啦，八多一单好冇？又系关于呢个名人嘅，咁就系今个礼拜咧都有报道话咧 ，Will Smith 啦 ，OK，Will Smith 个女咧，其实而家都亭亭玉立，就叫做 Willow Smith 啦 ，OK， 真系唔似呢个名，咁就系 Willow Smith 啦，咁其实佢而家系唱歌噶嘛，咁突然间咧佢出柜，佢出咩柜咧？你知今时今日出柜咧，已经唔系我哋旧有年代咧系 gay 定系 lesbian 咁简单噶啦嘛，而家有好多 term 噶嘛，佢出柜话我一个奉行多边主义嘅人。 多邊戀咧？ 多邊戀 係啊， 即係點解啊？ 即係同一時間有幾段戀愛咯？ 哦、即係一腳踏幾船？以我哋廣東話嚟講。 系啦，即系而家咧，当你一脚踏几船嘅时候咧，你可以大条道理话咧，我奉行多边恋啫嘛。 但系其实好忙噶，即系你谂紧多边恋嘅时候，你同一时间要应付咁多个人嘅时候咧，咁你点咧？如果大时大节你陪边个咧？咁或者自己生日嘅时候你俾边个陪我咧？ 嗱，唔系我明嘅，嗱，我觉得可以讨论一下多边恋啦，系咪？而家又既然有年青人有一个即系叫做系影坛老大哥嘅富二代咧，都可以称之为、 嗯、 啊，突然间即系话自己多边恋啦咁。咁我成日都觉得就系话，到底呢个世界系咪得一种嘅恋爱模式咧？系咪永远都系即系异性恋嗰只所谓单边恋咧，即系 monogamy 啦，系咪？同埋系咪一定要结婚生子咧？唔一定啦，系嘛？异性恋有好多人都未必走呢条路啦。咁但系我只系觉得，如果你讲多边恋嘅时候咧，其实你即系同一时间搭几船咧，你会唔会知会晒其他人先？如果我觉得你已经系知会晒其他人，其实我仲同其他人拍紧拖噶，咁而佢继续同你喺埋一齐嘅话咧，咁我就觉得冇所谓。因为大家都明白咗个游戏规则嘛，冇人受伤害，冇人被欺骗嘛。咁但系你又奉行多边恋，但系你又同佢讲，我净系爱你一个嘅啫，咁样咁就唔系好得咯。咁就冇咩品啊呢种嘅多边恋。 我哋依然都系觉得多边恋好忙咯。 咁我都想睇下，即系知道其实系咪佢自己本身系被追嗰、那个啊？即系被追嗰个就冇咁忙噶嘛，你可以自己拣噶嘛。就算你撞啱一个，我几个一齐都约你嘅话，你可以自己去拣一个嘛。但系就唔系佢要去同时追几个人，咁就会比较忙啲，我觉得。佢有即係選擇嘅空間咧，我覺得揀下都 OK 嘅，不過就唔好話太即係真係太花心就會唔係咁好啦。 係啦，我成日都覺得即係你要有本事先至可以多邊戀嘅，即係正如阿 Tanner 話咧，如果咁忙嘅話，你忙唔忙得起先？係啦，咁同埋你又對住呢個講A， 然後個對住另一個講 B 一套，咁你即係接唔接到戲先係嘛？即係其實好花心力嘅，我覺得。唔容易嘅，吓、 嗯 ，所以从一而终咧，有阵时都系即系要睇翻自己的能力咯，一个都未必搞得掂啊，所以唔好讲第二、第三个啦。 不过都系一啲笑话嚟嘅，喺网上面睇到啲嘅即系所谓嘅古仔咧，就系话有啲女神咪都好兴收兵噶嘛，即系令我谂起呢一类啦。咁咧，嗰个女神咧就会叫佢嗰啲小兵兵咧，咁就会系送同一款嘅礼物俾佢咯。咁就变咗咧，佢对住边一个都好咧，都系多谢翻佢上一次送，譬如可能系某个品牌嘅手。袋或者某个品牌的手表，咁就一定唔会讲错啦。因为个个都系送同一 set 嘅礼物、 哦， 同一款式咁样样。 呢条桥几好、啊， 系啊，同埋多咗出嚟嗰啲咧，佢就会拎去 卖咗佢， 卖咗佢咯。 我第一样嘢谂系呢样，卖咗佢 啦。系啦，即系有三个人送三个袋俾佢，佢就卖走两个，自己点都 keep 一个。但系咁嗰三个人都觉得啊，原来你嗰个袋就应该系我送俾你嗰个袋嚟嘅咁样。 咁呢啲多边恋可以成就佢开专门店噶，其实专卖一样嘢， 可以自付添啊！你哋 可以自付 ，OK。好啦，咁啊讲完晒啲咁嘅八卦之后咧，都要讲一讲就系今个星期咧，其中好重要喺呢个平权历史里面咧，一单嘅即系司法复核咧系终极胜诉嘅，所讲嘅咩咧就系台湾啦。咁因为台湾即系通过同志婚姻之后啦，咁但系始终有一样嘢咧就系一直我哋都觉得应该要过埋呢一关咧，咁就为之 complete 啦，系咪？咁所讲嘅咧就系跨国同婚啦。系，咁但系因为咧，其实就即系 so far 其实系已经有一个嘅司法复核咧，其实喺度审紧。咁但系今个礼拜咧，终于咧就系台北嘅最高法院咧就系、是、判决咧就系、是、一位台湾嘅同志朋友同佢喺澳门嘅同志伴侣咧系终极胜诉。咁于是乎咧、嗯，跨国同婚成为事实啦。 恭喜晒！ 恭喜晒！咁啊，变咗如果咧你身边嗰个咧系一个台湾人咧，而你一个香港人嘅话咧，恭喜你哋啦，可以即刻飞去台湾结婚啦。 系啦，即系换句话讲啦，唔一定咧就系其他国家一定要都通过咗同志婚姻咧，先至可以同台湾人咧系喺台湾注册嘅吓。咁任何人都可以啦。咁、嗯、所以突然间咧，而家台湾人咧，即系又受欢迎咗啊个指数。 即刻系香咗啊！ 系啊，系啊，同呢个平权嘅进程咧系好有直接关系噶。喺嗰个市场上面咧，那个指数咧嘅升幅咧，同股票一样啊， 都一定系嘅。 我啲朋友即刻又喺啲 post 嗰度出，又冇即係台灣男士介紹俾佢啦，咁就即係又好希望即係同台灣人結婚啦。咁我相信即係自從上次台灣即係通過同性婚姻之後咧，今次咧台灣人係更加即係更受歡迎啊。 係啊， 所以我哋成日想揾啲台灣人咧，成日而家都唔知喺邊度揾。 系啊，咁同埋就另一样嘢就系香港又出现咗另外一次嘅移民潮啦，咁啊台湾都系好多人首选嘅一笪地方之一啦，系咪？咁所以对于台湾同志，唔系对于香港同志，尤其是咧就系觉得啊，如呢个台湾于终生大事吓、啊、二合一，系咪 perfect 咧咁样？ 嗯，不过睇返佢哋两位嘅故事呢，其实都经历咗一段几长时间嘅经营嘅，都即係唔係话真係话我见到面我搬咗过去隔一年就结婚，其实佢哋都相爱咗即係都超过即係我諗有十年八年㗎啦，咁就係后来佢哋呢就经历咗好长时间要即係飞嚟飞去啦，咁决定台湾个澳门个位呢，其实就决定呢就搬去台湾，而亦都去台湾呢发展佢哋嘅新生活，亦都呢佢哋有佢哋自己嘅事业㗎，即係有佢哋后来係做过唔同嘅即係榨果汁啊，或者有啲事业呢，就后来呢係变咗做整蛋糕㗎。咁而佢哋嗰个即係争取嗰、那个即係呢个案件嘅时候呢，佢都话其实佢本身已经呢即係觉得自己系一个台湾人㗎啦，佢已经系即係喺台湾嗰度居住咗好耐。 系啊， 所以就即系可能就胜数啦呢个。 系，你知香港人即系唱台湾嘅卡拉 OK 都唱得即系吓头头是道噶啦，所以好多香港人都当我自己系台湾噶咯。其实， 咁我好中意张惠妹咯，算唔算？ 系啊。OK， 咁所以都系叫做系金石为开嘅，即系一个个案啦。咁所以即系我谂即系唔好话讲佢哋呢一对啦。其实我谂喺过往嘅日子，我哋都认识咧，甚至自己都可能系发生喺自己身上面，就是、一啲 long 啲嘅关系啦。咁但系碍于就系即系不同嘅国情，咁喺呢一个平权嘅进程上面个即系步伐亦都唔同啦。咁所以好多都即系喺迫于无奈嘅情况底下咧，要将嗰段爱情就即系就此告终咯。咁即系其实系有好多人系牺牲咗喺呢个过程里面。咁所以可幸，暂时而家喺亚洲咧，喺台湾，咁只要你真系真诚相爱嘅话咧，其实可以喺台湾共偕连理咧，已经再唔系一个天方夜谭嘅事啦。 系咁样，希望咧真系疫情可以慢慢越嚟越好嘅时候，我哋可以再快啲飞去台湾玩又好啦，结识朋友又好啦，食嘢又好啦，咩都好啦，咁样咧。 系啦，咁到底今年嘅台湾同志游行，我哋可唔可以再拉队去咧？但愿如此啦，吓、因为其实都仲有一段时间嘅，咁通常都系喺十月底噶嘛，吓、咁所以希望疫情真正退却啦。OK， 转头一次新闻报道翻嚟之后咧，我哋会正式进入直路咧，就讲下今个星期嘅主题啦。今个星期咧，我哋会同大家讲下 LGBT 同志电影嘅。 落在流花山，滴眼水，霎眼你爱意也坚强，发觉世间很多要面对，挥不去，那凄清感觉总会跟随。 午夜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卫生署暂控一名29岁男子同一名31岁女子，佢哋分别违反预防及控制疾病披露资料规例入面嘅提供虚假或具误导性的资料，以及冇遵守要求提供所需资料。两人为早前确诊新型肺炎嘅病人。在卫生防护中心跟进确诊个案的流行病学调查入面，那名男子涉嫌在上个月16号向获授权人员提供虚假或具误导性的资料。而那名女子就涉嫌在上个月17号没有遵守获授权人员的要求提供所需资料。两人寻日被捕，案件将会在星期一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社交专页表示，安排7座发现有变种病毒株确诊个案的大厦，大约2200名住客去到检疫中心接受21日检疫，是由于当时无法估计病毒传播有几广。他说，一旦有多位的居民受感染，社区爆发会一发不可收拾，市民恢复常态生活的盼望亦会落空。林郑月娥表示，经过卫生防护中心和其他单位的努力，特别是追踪确诊者的接触者和多层强制检测，当局有足够信心调整检疫措施，有关居民可以回家自行监察，并且继续接受病毒检测。他感谢每一位的理解和配合。政府要求全港超过37万名的外佣接受强制检测的期限今日届满。当局表示，过去一个星期，全港社区检测中心和流动采样站已为超过28万名外佣采样。另外，超过5万名外佣已经预约今日和寻日接受检测。有外佣认为，政府要求他们做检测是合理和恰当的做法。亦有外佣表示已经预约接种疫苗，但认为如果强制他们打针就属于歧视。有外佣中介话，越来越多的雇主查询聘用的外佣会不会接种疫苗。当局早前容许有条件复办本地游旅行团，寻日有10多个本地团出发。有团友话，疫情下苦闷多时，因此参加本地游。有导游因为身体的状况未有接种疫苗，但是备有医生的证明，并且在带团前完成检测。旅游业议会在九龙塘巡查4个本地游旅行团出发时的情况，没有发现违反豁免条件的个案。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炎热的天气。本港寻日天晴炎热，下午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1度左右。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明两日继续为华南沿岸地区带来普遍晴朗和炎热的天气。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1-2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本周中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家有爱宠粪犬学堂， 狗狗对于手的印象都有分好和坏。 有的，其实手就是我们跟狗狗沟通的桥梁来的。如果我们不为意用错了方式，就会破坏了大家的关系的。 想知道个办法是点，就要留意今个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 阿 Lu 家有爱宠， 有份犬师 Connie 教你狗狗点做狗公关。 打骂只是一时的情绪发泄，不单止会影响亲子关系，还可能影响小朋友的身心发展。试下调整心情，找下更适合的管教方法，有需要可以向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寻求协助，亦可以打社会福利署热线2343-2255。打骂动气伤感情，管教子女慢慢倾。 互相尊重，互相关怀，一家人边有得计较？ 有时你唔好怪喂，咁我系老豆个仔，你唔系了解我先嘅咩？点解要我了解你先啊？咁但系记住，佢系细路仔嚟嘅，我系大人嚟嘅，即系有时我哋大人唔话尊唔尊严，最紧要就系个心咯，即系你有心去为头家，你有心去嘅时候，我相信无论老嘅嫩嘅都会感觉到嘅。 除咗麦包麦长青嘅分享，仲有好多嘉宾鼓励大家重视家庭。 快啲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YouTube Channel。睇下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爱心呈现 专责爱家分享时刻 RTHK RTHK 香港电台 Pop Pop Dirty Two We are warriors So I gotta be patient Let's enjoy this combination I told you my level of concern 香港电台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Pop Pop Dirty Two 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乐迷投票经已结束，多谢支持，密切留意投票结果公布日期。 星期六晚凌晨12点，梁兆辉 时事天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gaily news。 依家由 Tanner 为你报道一节 Gaily News。台湾男子丁泽贤同佢嚟自澳门嘅同性伴侣梁展辉喺2019年10月喺台北市中正区户政事务所要登记结婚，但系就遭受到户政人员嘅拒绝，理由系澳门冇同志婚姻。后嚟两个人向行政法院提告，要求撤销户政事务所拒绝佢哋登记结婚嘅处分。喺5月6号，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决宣告两个人胜诉。绰号顺其的丁泽贤和绰号阿古的梁展辉两个人听到胜诉判决之后表示非常开心，总算能够登记结婚了。他们希望这个判决能够令到更加多的跨地区同婚者可以顺利在户政事务所登记结婚。以往台湾内政部依据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只准许来自同婚合法化的国家或者地区双方登记结婚，而这个判决亦都是跨地区同性伴侣争取结婚在台湾第一个全部胜诉的案例。协助这对伴侣提出诉讼的伴侣盟话，就算胜诉之后都要等判决书送达，以及20日内户政事务所是不是上诉，最快要等到6月底才可以在户政事务所登记结婚。你变相在台湾合法结婚，但是另一边厢就要被迫非法生子。身为制片的朱思善执导电影《非法母亲》，兼向已故同志导演陈俊志致敬。《非法母亲》描述一对台湾女同志结婚之后受到法令的规定，不得不出外求子的过程。主角小雨是在朱思善的公司担任广告的剪接师，并且负责2019年金马奖终身成就奖影片的剪辑工作。后来执委会举行庆功宴，小雨问朱思善可不可以带太太一起出席，在那个时候朱思善才知道小雨是同志。席间小雨的太太分享两个人出外求子的过程，而听完之后朱思善就冲口而出说好想拍低他们的故事。朱思善表示，拍摄非法母亲的潜在动机是因为他自认有愧于已故同志陈俊志，因为他们两个是好朋友，在过去只是针对影片提供技术方面的意见，但是就没有支持他做任何的同志运动。朱思善说，在陈俊志离世之后一直都很想为对方做些事，而拍摄完毕之后他就将这部电影献给陈俊志。非法母亲即日在台湾上映。这一节的 Gaily News 报道完毕。 今个星期嘅自己人呢，我哋专题呢会同大家讲下电影嘅。咁当然係 LGBT 嘅电影啦。咁但係有趣嘅地方呢，首先我哋讲其中一个大家都好关心嘅话题先。就係 quarantine 嘅话题。 唔係 Mirror Mirror 開 concert 嘅話題咩呢個？ 係啊，先前我哋講咗好多啦，係咪？咁但係而家我哋入正題啦。咁、因為咧今日出現嘅兩位咧都其實係上過嚟嘅，就是、自己人嘅老朋友嚟㗎啦。咁但係咧今日有趣的地方咧，就其中一個咧，我哋要透過視像咧先至可以同佢做訪問嘅。咁啊，事源就係佢而家正正係 quarantine 之中，喺香港嘅某間某區啦嚇，唔講邊區啦嘅即係酒店裏面咧，好似話今日係第五日嘅 quarantine 啊，系边个咧？就是、本地嘅同志导演，咁就系 Kit Hong 啦。欢迎 Kit Hong。 Hello，Hello， 大家好。 系啦。咁而另外一位咧就系将会同我哋讲下啦。咁就系因为原来最近咧就喺啲社区里面咧系做紧一啲咧 LGBT 同志议题电影嘅一啲放映会嘅。咁啊，负责人咧就系阿聪啦。欢迎阿聪。 Hello， 你好，大家好。 好啦，嗱， 我系香港同志影展嘅， 系啦嘅负责人啦。OK， 好啦，咁啊未讲电影之前咧，讲下 quarantine 先。而家哇一动切 quarantine 就廿一日、哦，因为 Kit Hong 咧其实佢有另外一头住家咧就欧洲噶嘛，咁啊最近就无啦啦点解要选择喺呢啲咁火城风势嘅日子翻嚟香港，仲要 quarantine 廿一日咧？ 主要系有个 project 想搞嘅，我自己就想做好多有关同志影像嘅，入同音乐有关嘅同志影像，咁咧就特登翻嚟咧喺香港谂住揾一啲有心嘅音乐人一起合作咧拍一啲有同志theme 嘅 music video 系嘛 ？OK， 咦，得意喎，咁所以就特登翻嚟啦。咁但系都即系冒住廿一日嘅即系 quarantine 嘅危啊嘛。咁但系喂，嗰、那个 quarantine 啲日子先廿一日、哦，你而家第五日啫。 其实好惊噶，但系我嚟之前我已经系即系参加好多网上嘅班咯，所以我而家。逢星期一、三就上啲編劇 B 班。 哦，即係你已經預備咗好多啲網上嘅、哦，無論係教學啊定乜鬼嘢咁樣咧，嚟到係即係打發啲時間。 係啊，咁我自己仲有篇論文我自己寫，我喺倫敦讀緊個 PhD。 系 ，OK， 咁但系真系嗱 ，so far 而家你话俾我知，头先吓开麦前你就话咧 ，OK 啊，我而家觉得好充实啊，冇乜嘢啊，但系你第五日咋？我哋有朋友咧系其实系经历过咧，佢话第七日之后就开始癫噶啦。 系啊，其实你见到个耳仔，因为佢唔俾开窗啊，唔俾开窗，你听唔到出边啲嘢咧，净系听到冷气机声，咁变咗你个耳仔系越嚟越敏感，对啲所有嘅声都好敏感。我觉得我下个礼拜都会癫嘅。 系嘛？同埋你背后就系窗啦，你见唔见到街景噶？ 见到街景噶，但系听唔到。 即系开，好似个窗开唔到嘅， 开唔到噶，开唔到，唔俾开啊！上次话唔知边间喺个窗度传染啊！ 哦， 系啊， 哇，真系好惨啊！ 好似话你住依间酒店都几靓下喎，我见你个 Facebook 讲 呢间啲食物系几好嘅，咁我一早。一个礼拜之前我订好晒咧，咁每一日就有 surprise 嘅， 系嘛？ 咁、 okay. 我谂 quarantine 真系要即系住好啲啦，廿一日咁长时间，起码唔好虐待自己先啦，身心 系啦，同埋要学会清心寡欲啦。 嗯， 系啦，即系大家知道，即系其实呢廿一日唔单止系个胃食斋啦，思想都要食斋噶嘛，其实 揿下可以揿 apps 嘅， 仲衰得个睇字。唔好开啊！你仲啰啰 精神上满足一下先。 O K， 咁多唔多附近嘅人咧？你见到开咗 app 嘅时候， 呢度工厂区其实都即系翻工时间多啲咯。 入夜就冇人，同埋都系得个揿字嘅啫。睇点心纸，但系冇得 order 点心嘅，你明唔明 啊？tips 一啊，佢喺工厂区， 香港好多工厂区嘅。啊！大家 唔系咁多工厂区有酒店噶， 系咩 ？OK， 好啦，咁希望你即系善用呢廿一日啦。OK， 咁所以都好嘅，打发时间咧就接受呢个自己人嘅访问咯。 阵间唔好怪我长气就得噶啦。 唔会， 我冇人同我讲嘢。 我哋最中意嘉宾长气。OK， 好啦，咁啊，即系言归正传啦。咁啊，祝住阿聪先啦。咁今次嘅身份咧就系代呢个香港同志影展啦。咁啊，其实因为你哋就有第二个即系阶段嘅同志即系电影就开始上演啦，咁样。咁因为都系疫情嘅拖累嘅关系啦。咁但系你嘅新嘅搞作咧，就系话直情系落去社区嗰度就系播同志嘅电影，可唔可以即系同我哋讲下？ 個 好啊，其實我哋今次呢個名咧就叫做街坊同志啦。街坊同志即係美其名就係希望走入呢個社區，即係同啲街坊接觸啦。咁因為過往搞咗30年都主要喺戲院裏面啦，咁我哋都想有觀眾層面可以比較多啲。咁所以即係其實第二年啊，2019年係第一次，咁今年係第二次。咁我哋專係揀一啲區咧，平時我哋啲觀眾可能少去，咁我哋就揀咗一個區，深水埗啦，同埋土瓜灣嘅，即係大家都可能我唔知道你多唔多出去土瓜灣，咁但係即係我哋就去特登去一啲少機會啲人接觸嘅地方啦，即係應該接觸同志影展嘅嗰啲地方啦，咁喺嗰度揾一啲我哋叫做社區空間啦，譬如今次就揾咗一間書局啦，咁同埋一個 hostel 變為一個 open space 嘅地方咧，咁喺度搞呢個放映會，咁希望吸納到即係咩人都會有機會可以參加到咁樣咯， 係。我成日落深水埗噶，我成日落深水埗系买嗰啲 I T 嘢啊、电脑嘢噶， 同埋我喺土瓜湾大噶， 所以你哋街坊同志咯。 我今日先去完深水埗啫， 唔系咯，佢成日喺嗰度买裙买布噶，佢 今日又去入货， 冇咗深水埗， 你下次 就唔会有香港呢一个首当一面嘅即系drag queen 噶啦。系咪？ 嗰度系我嘅商场嚟嘅。 Okay. 不过咧，我都觉得咧，深水埗同土瓜湾咧系一个真系几有趣嘅地区嚟嘅。因为咧，你听个名咧，其实好似咧一啲老区啊，即系所谓喺土瓜湾喺土瓜湾大嘅时候，其实嗰度好多唐楼啦，系可能我谂系四五十年嘅唐楼啦已经。咁深水埗亦都可能俾人个感觉系老区，但系与此同时咧，其实咧啱啱系介乎有啲嘅豪宅咧，又会喺深水埗出现啦，又会喺呢个土瓜湾出现啦，所以其实嗰两个区分系几多？ 因为以往即系同志电影啦，大家都觉得即系系一定喺某个 setting 啦，又或者系某个阶层啦，即系比较可能 educated 嘅人咧，先至有机会可以接触到啦。咁所以咧，对于好多人，即系甚至系普罗大众嚟讲咧，即系同志电影好似系唔关自己事。所以我觉得你今次呢个举措系非常之好嘅，系啦，我带埋片去到你哋嘅社区啦，而入嚟望一望都好啊，咁样。 值得提啦，就系5月17号咧，就系呢个国际不再恐同日 （Eid al-Adha）， 咁就我哋特登揀呢兩個，即係呢個時期咧嘅時段咧，咁就係之前嗰個禮拜四、禮拜五晚同埋禮拜日嘅下晝，即係14号晚同埋15号嘅下晝，咁就搞兩場啦。咁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嘅都可以去即係報名參加咁，但值得提係免費嘅添，我帶片去咧，仲爭在未送叉燒飯嘅啫。 唔係你揾埋明哥咯，深水埗嗰個明哥啊，我意思。你揾阿明哥嚇，即係睇下佢會唔會 sponsor 呢個叉燒飯啦、啊。我覺得係幾好嘅號召嚟㗎，真係㗎。 喺燒臘鋪搞咯，出年 係咯。 其實我好想喺街頭搞添。 然後跟住你宣傳嘅時候，啲人就以為係嗰個明哥啦。 得 一举两得，我冇呃你啊！佢真系深水埗嘅明哥，系咪先？ 得得，记住。 OK， 嗱，咁所以今日就住即系呢个好有趣嘅即系好 creative 嘅 idea 啦，搞今次嘅同志电影节啦。因为我谂喺疫情嘅影响拖累底下咧，其实电影业咧真系雪上加霜啦。咁但系即系生活艺术还是要继续的，咁所以香港人就最叻转弯噶啦。咁所以我哋谂得多啲嘅方法，即系让我哋。用尽方法啦，去过翻我哋觉得系属于香港人嘅一种生活嘅模式啦，希望仲有选择咁样。咁所以今日捉住阿聪啦，同埋阿 Kit 空啦，会同我哋讲下电影嘅，例如今次即系譬如话喺呢个入社区嘅即系播放嘅电影之中啦，可能即系同我哋蜻蜓点水拣一两部出嚟介绍一下啦。咁而其中咧重点 feature 嘅当然系 Kit 空啦，就最近拍咗嘅一套电影，就会喺今次嘅放映会里面咧都会即系选播，咁就系 Forever Seventeen 系嘛。 係 ，Forever Seventeen 其實係拍咗都兩年㗎啦，前年咧就喺金馬影展做首映嘅。咁拍嘅時候其實我冇諗住要拍嘅呢套戲，但係咧最大嘅動力咧，其實就係我喺即係我喺歐洲嘅時候，有一日突然間起身，咁我有個朋友咧就 send 咗個 message 俾我，就話盧海彤 Alan 咧就走咗啦。咁其實係晴天霹靂，嗰陣時係差唔多我三日講唔到嘢。咁同一日咧，我諗收到個 message 之後咧，我媽媽咧就send 咗 message 俾我。我同我媽媽好少會講有關同志嘅嘢，雖然我已經出咗櫃十幾年，我結咗婚十幾年，咁 佢好少會同我講，咁佢淨係講，即係佢會講咗一句話，誒係咪你朋友？咁我同 Alan 其實係有個即係有見過面，有陣時有陣時會即係傾下偈咁樣嘅，但係都唔係好熟。咁但係即係我對佢好有印象。咁佢叫我個名啊嗰啲嘢。咁之後去到一個位三日之後，突然間咧，我個電腦咧就無神神咧，就唔知點解放咗一首歌。嗰首歌咧係台灣楊乃文嘅《推開世界的門》。咁《推開世界的門》入面咧，就有一句歌詞咧，就令到我完全係突然間即係喊咗出嚟，就係、是、好似見到 Alan 咧，佢個 chorus 嗰度係講話個女仔喺個平原度啊，著住一件白色嘅衫，隻手咧係沾滿泥污，咁就一路跑步，咁一路逃走咁樣。之後有一句説話就係話呢個世界仲係唔係你醒來，即係你醒嘅時候，呢個世界仲係唔係嗰個樣咧？咁樣咁突然間就好感觸，就決定咗要拍呢一套戲。咁所以《Forever Seventeen》入邊有啲影評家會同我講話，入邊最突兀或者最誇張嘅嗰部分咧，就係男主角咧企咗喺一個大廈嘅天台上邊。咁我話正正呢一場戲就係《Forever Seventeen》嘅開始。咁我就喺呢一个咁样嘅环境入边继续即系生翻，加埋我自己嘅经验啊，或者加埋我对Alan 嘅一啲想象啊，咁就拍咗Forever Seventeen 出嚟咯。 系 咁，其实成个都系一个男同志嘅故事，但系即系感觉上系觉得 Alan 走咗嘅时候，可能嗰个同志圈或者即系好多新闻。都只不過是即集中講佢一啲個人嘅情緒問題，咁但係亦都冇諗過啊，其實佢作為一個同志嘅 icon， 佢走咗嘅時候對我哋嘅 impact 係點樣？咁我希望 Forever Seventeen 可以送翻俾佢，同埋對對佢有感覺嘅人可以揾到佢嘅影子。 剛才 Kiton 提到啦，即當日你即知道盧凱彤離開嘅時候咧，你係身在歐洲啦。咁我都嗰陣時其實 exactly 我都係身在歐洲嘅，因為啱我就去咗巴黎嘅同志機 games 啊，咁都好愕然，突然間收到個 message 咁樣。咁大家都即當然好認同嘅就係其實過往盧凱彤啦，喺無論透過音樂嘅創作啊，佢嘅出櫃啊，甚至佢好公然地透過藝術嘅表達嚟到講述佢點樣去應付面對呢個情緒病啊。其實對於同志界嚟講咧，嗰、那個inspiration 其實係好大嘅，咁我即係都睇咗呢一套Forever Seventeen 嘅短片啦。咁我見到最尾嘅時候咧，其實Kiton仲係零零舍舍咁啊寫住咧就自送俾盧凱彤 Alan 咁樣嘅。我睇嘅時候咧，即係我覺得，咦，原來拍咗好耐嘅喎，因為你頭先講原來拍咗兩年啦。因為我點解覺得耐咧？因為見到裡面咧係有同志遊行嘅片段嘅。咁但係嗰個同志遊行，大家知道啦，過嗰兩年其實冇同志遊行㗎啦。即係對上嗰一次呢，其實真係兩三年前，大家記唔記得嗰一年呢係落雨落得好緊要㗎。 系， 成个维园咧，因为维园嗰个即系嗰啲球场咧系绿色噶嘛，攞雨之后咧，哇，西湖咁样啊，直情绿到，所以我就好记得，哇，咁即系两三年前你已经开始系计划要拍呢套戏噶咯。 系啊，呢套戏其实 mix 咗好多我想尝试，我觉得我每一个作品都有我自己想试嘅地方嘅。咁我第一套系《无声风铃》啦，咁入面其实有好多系我哋即系电影术语话 improvise， 即系好多系现场即兴嘅嘢嚟嘅。同埋咧，我会将个主角咧摆咗喺一个真实嘅空间入面，睇下佢点样同个环境 react。咁我就将呢两个男主角咧就摆咗落去。其实嗰日系佢哋第一日 roll 机，咁就摆落去我记得好似同志同志人好似九月啊，系嘛？定系十月咁样？咁就我哋十一月先至开机嘅。咁我就将佢两个摆咗落去。咁佢哋两个都系第一次见面嘅啫。咁我好啦，你今日要做情侣啦，咁样。 哦，咁咁算啦。嗰几幕我见到佢都系跑来跑去啊，Rainbow Shower 啫 ，OK 嘅 ，OK 合格嘅，合格有余。阿Kid， 我哋唔计有少少 spoiler 系嘛？我讲少少剧情啊，唔好讲到太到肉啦。咁其实就讲即系两个年青嘅同志 couple 啦，佢哋嘅相知相遇啦，即系甚至结埋婚啦。而我觉得咧有趣的地方咧，虽然系以香港取景啦，咁但系咧其实你里面咧有啲天马行空嘅剧情嘅，你自己净系设想咗咧就系话香港已经通过咗同志婚啦。就係講我哋結埋婚，然後點樣咧白頭到老，佢哋點樣經歷人生嘅，即係眾多所謂異性戀者佢哋經歷嘅階段嘅，好有趣喎！你將我哋嘅嚇都唔知幾時係咪等到老，即係等到嘅一個願望咧，你直情擺咗落去咧，係啊，搞掂咗啦，同志婚喺香港。 多謝你講呢個 point 出嚟嘅，因為我自己其實已經結咗婚十幾年㗎啦。咁我結咗婚，我翻到嚟香港同人講話結咗婚嘅時候咧，其實我自己變翻個 activist， 要不斷喺度講翻即係同志婚姻究竟係件點樣嘅事。香港好努力地去爭取同志婚姻啦。我哋喺台灣即係過嗰日，我哋自己都拍爛手掌啦，戥人哋開心啦，自己就喺度即係希望可以有嘢發生。我自己覺得一定要有一啲咁樣嘅影像啊，或者有一啲咁樣嘅影片去放出嚟 ，keep 住呢一個温度嘅。咁我自己有嗰啲反思，點解覺得香港一路都發展唔到？其實香港你諗，因為我哋其實一路講緊同婚嘅所有嘢咧，都係一啲好西方嘅嘢嚟嘅，即係教堂啊，我哋去 Google 嗰啲同婚嘅，全部都係著西服啊、著婚紗啊嗰啲嘢。咁但係其實大家諗唔到我哋香港人嘅婚姻咧，一日24小時咧係中西合璧都好緊要。人哋喺歐洲結婚可能係半日 cocktail， 即係半夜晚就翻屋企瞓覺。我哋咧係玩到凌晨。咁我反而覺得香港 同埋換咗八套衫咁樣嘅啦，已經。 我哋香港係冇咗嗰一種華人婚姻可以點樣同質化嘅想像。所以我喺套戲入面特登加咗喺一個公屋嘅場景入面可以有兩個男仔跪低斟茶俾爸爸媽媽，因為即係 budget 嘅問題，我唔可以做太多啦。本來寫咗一場係人即係飲酒，即係去茶樓擺酒嘅，咁但係就冇錢，所以 cut 咗。咁但係都希望可以令到大家可以想像到，哦，原來咧我哋嘅華人即係一啲中式嘅婚禮入面咧，都可以有兩個同性嘅即係 couples 喺度出現。 係嗱，我覺得即係有趣地方，我睇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咦，因為我覺得華人嘅即係同志世界裏面咧，因為始終即係同志婚姻啦，即係台灣搞掂咗啦，咁但係始終咧嗰個歷史都係較為短啦，咁所以我係好少見到一啲亞洲嘅同志故事咧，係講。首先長久關係已經少啦，仲要講婚姻關係嘅。咁而今次喺呢一套叫做 Forever Seventeen 裏面咧，就係講一對男同志結埋婚，搞掂咗，然後仲要講佢哋嗰種好細水長流嘅即係所謂婚姻關係。咁呢一個會唔會係源於結婚？因為佢都結咗婚好多年啦，於是乎就悲上佢嘅經驗而擺咗喺電影裏面咧。轉頭一點鐘新聞報道翻嚟之後咧，今日我哋專題咧，我哋捉住咗即係香港同志影展嘅負責人啦，阿聰啦，同我哋介紹一下就係深入不毛入到去社區裏面放同志電影啦。轉頭都會介紹兩套嘅。另外就是其中一套咧有份 feature 嘅咧就是 Kit Hong 最新嘅力作就叫做 Forever Seventeen。 年少的轻狂，赤目的傻，都等着被他原谅。原来你就是我会知的。 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一班日本型男，他们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全部都是由蒙面超人进化而成。使出必杀技，骷髅漫天少女心。寻找最强蒙面超人男演员。星期日下午四至五，天空海阔白月号，蒙面超人男优音乐特辑。 游学全世界，今个星期由佢玩晒。 疫情影响下，空中服务员都要找一些自救的方法才搞得掂啊！今个星期游学全世界就邀请到现职空少的 Andrew 同大家分享佢之前在韩国学艺，学下点样整韩式蜡烛，仲变成为佢的出路添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朝早十至十一，方子豪游学全世界。 Ladies and gentlemen，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明在光在藏在力在场，看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怜什么自残什么自恨，挨挨胜利害怕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信信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 嗱，疫情咧就开始放缓啦，咁即系大家都唔可以即系松懈嘅。 而家有 开始啫。 啊，有变种 都唔可以松懈，系啦，亦都有变种。咁但系咧，我哋嘅娱乐事业咧都有翻少少啦，就可以去睇戏啦。咁所以大家除咗可以去戏院，即系享受呢个娱乐之外咧，其实咧即系坊间咧，其实都民间都开始有好多活动开始咗啦。好似今个礼拜咧，其实我哋邀请嘅嘉宾咧，阿聪咧就系嚟自呢个香港同志影展啦。咁佢就搞咗呢个咧街坊同志嘅活动，就是放映一个同志电影的短片给大家看的。咁另外呢亦都有一位啱啱喺即係外国返嚟啦，咁就我哋嘅即係我哋由细睇到大嘅同志电影导演。健康，我真係嘅，我真係啱啱即係出柜头嗰几年呢，我真係有去嗰啲即係啲 VCD 嘅 VCD 嚟㗎，我个系。 VCD 年代好耐。 我同 Coco 年代。 是喎、啊、真係讲下因为其实我都算係叫睇住阿 Kidong 出道咁样啦。咁所以我成日都有个印象就係年轻导演。但係其实原来你都过咗一个几场嘅所谓年轻导演嘅阶段㗎喇，你原来唔年轻㗎喇，真係。你做咗阿叔妹㗎喇，其实原来不经不觉。 是叔叔嚟噶，我哋。 OK， 嗱，因为咧，点解要做阿 Kit Hong 咧？而家佢 quarantine 啊 ，OK， 咁啊，仲有好似成三个礼拜，两个礼拜啦 ，OK。咁啊，因为阿 Kit Hong 咧喺今次呢个社区嘅放映里面咧，其中一套戏咧，一套短片就叫 Forever Seventeen 嘅。咁头先教咗少少啦。 咁但系我就想问，即系问多少少，因为其实套戏里面讲述到一对同志啦，佢哋年青结识啦，到结婚啦，即系想在香港已经通过同志婚啦，到佢哋老啦，甚至有丧偶嘅即系情节添。OK， 咁啊，头先我都讲啦，即系因为喺亚洲里面咧，始终同志婚都系一个仍然系一个空想啦吓。虽然台湾开始咗啦，但系开始咗都系冇耐啦。咁所以好少一啲真系电影人咧系会触及到同志关系里面嘅所谓长久嘅婚姻关系。咁但系你喺呢套短片里面咧摆咗落系咪？因为其实都 based on 你自己个人经验，因为你已经嫁咗去外国好耐啦。可唔可以讲下你嘅婚姻关系点样令到你 inspire 要即系将呢个长久嘅所谓婚姻关系摆喺今次嘅短片里面？ 我答呢个问题之前，我想讲其实金马影展或者即系之前我哋香港做放映，戏院入边放映嘅时候，有一条问题问得好好嘅，就系咧入边呢一段老人家嘅同志咧，同埋叔叔。那個套電影入面嗰個對比是怎樣？咁其實我覺得好特別嘅叔叔咧，佢 capture 嘅係香港而家嘅老年同志。咁但係我套電影入面嘅呢一對老年同志咧，其實係我對將來嘅一個想像嘅一個 projection 嚟嘅。咁好多我覺得我作為我唔講得年紀啊，我作為我係需要出櫃嘅呢一，即係或者係出櫃喺我哋年青嘅時代係好緊要嘅，包括 Alan。即系 Alan 系即系需要出櫃去支持個 community。我哋其實真係唔知道我哋將來會發生咩事嘅，因為喺九十年代出櫃嘅同志，其實佢哋而家都仲未去到所謂叔叔啦，頭先講笑啦，即係叔叔伯伯呢個階段，我哋唔知道我哋將來係點樣。咁其實我都唔敢講，我而家呢一段婚姻關係同我 partner 即係咁多年，會個將來會有幾會有冇得喺埋一齊？難聽啲講，因為我哋根本冇咁嘅影像，冇咁嘅想像，或者冇咁樣嘅歷史去 trace， 咁所以其實呢一段關係係我對將來嘅一個，即係我嘅夢想咯。我都希望我嘅夢想係其他同志嘅夢想咯。即係呢一個故仔係一個白頭到老嘅故仔嚟。 系啊系啊系好难得噶吓，其实咧好似好 sad ending， 因为其中一个早去啦，咁但系呢个我觉得系人生必经阶段啦，咁但系真系可以走到最后一程咧，我哋从来喺我哋嘅成长里面咧，同志嘅故事同埋同志嘅关系咧，大部分咧都系悲剧收场嘅，系咪？所以我哋其实系时候，系咪我哋应该要让时代有机会修正咗自己啦？咁我哋系咪都要让好嘅 ending 有机会出现喺同志嘅电影同埋题材里面咧？咁但系一样嘢咧，我觉得咧，我睇完之后咧，我觉得有一样你对于未来嘅即系所谓想象咧，我觉得会系错嘅。因为咧其中有一个咧就系 HIV positive 噶嘛，到佢哋老晒白晒嘅时候咧，其中一个咧即系每日有个习惯咧就帮佢入药啊咁样。我觉得到佢哋真系白发苍苍嘅时候，艾滋病已经消失噶啦。我有绝对有信心，未来五年啊会有消灭呢个艾滋病嘅疫苗出现啊！你话我话，一定有啊！ 希望。 所以唯独是呢个你对于未来嘅想象咧系错得好交关。 我自己。 讲出嚟啦！ 我自己咧都睇咗呢个短片咧，咁多谢 Kit Hong 即系分享俾我哋睇啦。咁我自己就其实我都有少少即系系啦，有少少我睇嘅就吓乜？点解可以结婚嘅？即系当然啦，后来我睇到尾就知道系其实系你嘅即系想象啦。咁但系嗰、那个喺嗰个片段入边咧，其实喺嗰、那个即系画面入边咧，其实好多嘢咧都系一位即系。我諗只有一位同志嘅導演咧，先可以即係拍得出嗰個味道啊！而我哋即係作為同志，亦都睇得到嗰、那個即係嗰個感受啦，嗰、那個感覺或者一啲好細膩嘅嘢啦。咁我都即係好誠意，即係如果即係仲有位嘅話咧，咁大家其實真係要去睇下支持下，即係阿 Kit Hong 呢一條嘅短片咁。 OK， 電影名字叫做 Forever Seventeen 啊，冇中文名啊，嗬？ 有 中文係嗰首歌咯，叫做 推开世界的门， 推开世界的门。 个导演要谂下自己套戏嘅名系乜嘢？你都系 quarantine 得耐啊！你出现啲后遗症啦，开始。OK， 大家密切留意啦，又或者即系今次向鱼嘅话，希望即系有机会我哋会再加长咁样啦。好冇 ？OK， 好啦，咁跟住捉住阿聪咯。嗱，咁介绍咗啦，其中今次呢一个社区放映咧，就包括有呢一套即系感人至深嘅阿 Kit Hong 嘅即系短片啦，《Forever Seventeen》啦。咁不如阿聪同我哋即系蜻蜓点水啦，介绍咗两套咧，你觉得今次系值得向大家推荐啦，同埋重点推介嘅电影啊？ 好啊，其实我都想讲剪片嘅时候呢，因为即係我哋都街坊同志啦，咁都想搵啲易入口嘅，咁同埋都易攞同感，所以好开心又揭空呢套啦。咁另外一样嘢，因为今次喺呢个嘅国际不再恐同日嗰段期间啦，咁所以都想搵一啲即係世界各地即係同志面对嗰个状况啦。咁所以好开心我搵到一套系缅甸嘅。缅甸嘅戏，咁我谂近排大家都知道缅甸嗰个政局系不稳定啦。咁嗰套戏咧就叫做 Big Apple， 叫 Red Apple， 即系红色嘅苹果啦。咁就主要讲紧系即系一对女同性恋者啦。咁我谂个剧情其实都估计得到，就系因为喺佢哋嗰个环境里边咧，最终两个相爱嘅女士啦，咁就唔可以一齐啦，反而即系要同一个直男去结婚啦。咁之后即系面对其实一啲嘅。即係嘅問題啦，包括其實個老公知道個老婆係有啲嘢嘅，咁但係即係基於即係要維護一個家庭底下嘅時候，佢哋唔會離婚啦。咁最終其實係又可以話 set ending， 亦都可以睇到一啲曙光嘅。咁我揀呢條片嘅時候，我覺得個劇情嚟講唔係話太過即係驚天地泣鬼神啊，但係我覺得可以睇得到喺緬甸人眼中佢哋嗰個同志世界嘅故事係點樣樣。咁我覺得係少去知道咯。咁另外一樣值得提嘅就係其實我哋都揾到個導演去拍咗套少兩分鐘到講下佢拍呢套片嘅時候，其實一啲嘅睇法。咁佢講得到，即係其實女性喺緬甸裏邊嚟講咧，其實仍然被壓迫啦。咁女同志更加個面對嘅處境係會更加問題大啦。甚至乎提到而家個政局，其實如果即係冇一個民主社會嘅時候，其實 LGBT 條路咧會更加難行咯。咁所以我都即係睇嘅時候，即係再聽埋導演講嘅時候，其實我覺得係即係好感動啊。尤其是知道而家個政局係咁嘅時候，咁所以我都覺得可以即係推薦大家去喺一個咁嘅環境咩一個狀況底下時候，去多啲去睇下緬甸一啲唔同嘅狀況咁樣咯。咁所以呢套戲我都覺得值得推薦。 係嗱，因為即係我諗大家睇好多啲新聞嘅報導啦，對於緬甸即係發生嘅好多，無論係政變也好啊，又即係街頭上面嘅衝突啊，死傷無數啊咁樣，其實我哋都即係睇到有啲毛骨悚然。即係以往咧，我回想喺我哋成長嘅階段咧，我哋睇好多啲同志電影節裏面咧播放嘅電影，有好多可能係來自歐洲、東歐甚至係北歐，即係甚至去一啲即係喺一啲極權社會裏面咧講同志面對嘅一啲情況啦。我回想喺嗰個階段咧，我睇嘅時候咧，我覺得我要用多啲嘅想像力去想像到底一個咁壓迫嘅世界，如果我作為同志嘅話，其實我點樣去面對咧？嗰個要想像力嘅。咁但係當然咧，近年間即係譬如話，我諗香港我哋面對嘅局勢啊等等咧，其實我哋突然間覺得原來嗰個看似好遙遠嘅，原來係可以係好近嘅一回事嚟嘅。咁所以今時今日睇呢一套嘅緬甸電影嘅時候，作為香港人嘅觀眾，會唔會有另外一番嘅感受咧？咁所以都即係呼籲大家去留意呢一套電影。 好贊同你咁樣講，即係喺而家咁嘅狀況，我哋多咗一個 lens 一個角度去睇電影，唔單止娛樂，其實係真係我哋從社會層面其實個意義係啲咩？我諗好回應今次即係國際不再恐同日嗰個嘅主題咁樣啦。咁講另外一套啦，咁另外一套就係、是叫做 Lipstick 口紅，咁都特別嘅。本身咧呢套咧係一套韓國片嚟嘅，講韓文嘅。咁但係個導演咧就係、是台灣人嚟嘅。咁我都有同我導演去溝通啦。咁、那個故事簡單講少少啦，就係、是、其實係講一個男仔佢喺學校裏邊即係被發現啦，被男同學發現用即係搽口唇膏啊。咁面對啲欺凌嘅狀況啦，咁之後其實佢當然係即係好大嘅掙扎啦。咁但係同一時間喺個電影裏面出現咗另外一個女仔，其實個女仔其實可能其實係佢另外一個佢。咁佢哋講緊佢哋兩個啲嘅對話，最終點樣揾一個出路咁樣咯。咁同個導演傾，我問啦，其實點解你會一個台灣嘅導演會拍一套韓國嘅片咧？咁首先原來其實佢係一直喺台灣咧都有拍開一啲關於即係性別氣質。即係同一般人不同，即係譬如講緊女性化嘅男生嘅時候，面對一啲欺凌啊，拍嗰啲紀錄片啦，咁所以佢最終咧就同呢個釜山嗰邊嘅國際電影節咧就去提交佢劇本， 咁就攞到個 funding， 咁就所以喺嗰邊拍咗套片啦。咁再值得提嘅就係、是、其實呢套片咧係佢就講緊個靈感咧嚟自咧台灣有一個事件啦。咁而家我哋通常講多啲叫玫瑰少年啊。咁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啦？咁可能聽到就係蔡依林嘅首歌叫《玫瑰少年》，我都簡單講少少。其實都係講緊喺2000年嗰個時候咧，咁有一個男仔啦，咁其實佢亦都係比較女性化啦。咁喺學校遇到欺凌啦，咁佢其中一樣好怕嘅咧，就係講緊佢好怕去廁所。如果同其他男生去廁所嘅時候咧，好大機會咧，好多時候咧會被人除褲咁樣，一啲欺凌嘅狀況啦。咁但係好不幸地咧，有一次其實佢專系拣一啲少人去嘅时间去厕所，咁就趁即系好似话啲上堂前去定点样啦，咁就最终被发现咧，佢系喺厕所里边晕低咗，咁甚至乎系最后死咗咁样样。咁、那个死因最后虽然系裁定系一啲即系虽然有争论性嘅，即系譬如死于自然一啲某啲原因啦，咁但系都引起咗个关注咯。咁包括即系台湾教育部啊，都出啲有关嘅性别平等嘅教育法啊，又或者我谂蔡依林都会有啲歌会关于呢件事件啦。咁所以我谂喺呢个背景底下。之後去睇呢套片咧，我覺得會更加多一啲嘅即係嘅感受咯。 係呢一方面嘅悲劇咧，其實我哋都以往即係曾經都報道過啦，咁樣咁，但係我哋發覺咧，即係開放如台灣啊，對於同志議題咧，其實往往都係要建基於一啲咁嘅悲劇咧，然後先至可以咧推動到佢哋去立法咁樣啊。咁所以我覺得呢一段嘅傷痕歷史係值得大家重温嘅。咁所以希望大家留意電影名字叫咩話？ 叫做 lipstick 口红， 口红系嘛 ？OK， 好啊， 系啦系啦。 嗱，咁啊讲开啦，嗱，今日我哋介绍下电影啦。其实我又想咧，即系自己都可以介绍大家睇一套戏嘅，因为咧，其实阿 Kit Hong 咧，头先你咧就即系同大家介绍你嘅 Forever Seventeen 咧，我都有趣的地方咧就系你 based on 香港嘅情况啦，即系有少少虚幻，又加上即系 reality 嗰只咧，同埋一只对于未来有趣想象啦。咁我好想最近同大家推荐嘅一套戏，里面亦都有同志角色嘅，咁就系大家都有 Apple TV 啦，系咪？最近 Apple TV 有个 Apple Original 叫做 For All Mankind， 有没有留意啊？现在是 Season 2， 未 一定要看。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是讲 Astronauts， 是讲太空人。他由60年代开始讲起，现在 Season 2 已经是去到80年代了。OK， 就是讲60年代他第一集就讲什么呢？就是讲第一集就是讲原来第一个登上这个月球的不是美国的太空人，而是苏联的太空人。呢、這个就系成套剧集嘅开始，即系佢扭曲咗想象。如果当年六十年代末嘅时候，第一个上太空嘅唔系美国太空人，唔系岩士堂，而系苏联嘅话，咁到底美苏嘅星空大战又或者系 space race 将会点样发展呢？咁其实成套戏就由六十年代讲到而家 season two 嘅八十年代咧，就系讲成个 NASA 里面环绕住呢一班上太空嘅太空人，佢哋身边嘅所有人嘅故事。与其话讲 space 咧，其实系讲紧人嘅故事，好好睇。因为里面咧，其中有一对嘅同志角色咧，因为喺嗰个六十年代啦，其中有个女太空人咧，原来佢一个 lesbian 嚟嘅。咁但喺嗰个年代，佢当然唔可以出柜啦，吓、啊，即系 NASA 点会肯放过你啊？咁而啱啱佢遇到喺 NASA 咧，唔系另一个太空人，而系咧喺 NASA 工作做文职嘅一个男同志。于是乎，佢哋两个就决定假结婚。个婚姻一直 last 在八十年代。都未出柜，咁就系讲佢哋喺呢一个嘅环境，喺呢个时代，同埋喺 NASA 工作嘅情况底下，佢点样面对自己嘅性向咧？甚至系全球仰望、好瞩目第一个可以登上太空嘅女太空人，佢点样 deal with 自己嘅性身份咧？所以好有趣，一定要睇，好睇到癫咗，真系！我系用两个礼拜时间睇咗两个 season 咧，一定要睇，叫做 For All Mankind， 咁就系即系好似阿 Kit Hong 嘅手法咯。即系虚虚实实咁摆埋一齐咁样咯，佢仲动到好多啲新闻片啊！列根系继续做总统咧，同埋佢系唔知点样用一啲 algorithm 咧，系令到列根可以讲对白嘅。 咁佢整黐咗个嘴上去啊，个嘴系假噶， 系咪啊？哇！但系真系好鬼似嘅，真系好犀利啊！咁所以我觉得系咪即系而家有科技咧，可以令到日后咧啲虚虚实实嘅即系电影嗰啲咁嘅题材有机会可以出现？ 好多而家其实好多电影都开始 challenge 紧我哋嘅主流历史究竟有几真 啊？系啊系啊 系啊，即系开始喺度改写紧我哋一路相信嘅嘢。 系啊，咁所以就唔知啊，未来嘅世界，我成日都话落啊，大家即系开始有心理准备啊吓，尤其是嗰啲咧，即系知识比较好嗰啲咧。 即係靚啲嗰啲人咧，你未來一定會有嗰啲咁嘅玉照啊，又或者有即係嗰啲咁嘅鹹帶啊，係你做主角嘅兒花節目咧，一定有嘅。如果冇嘅話咧，因為你 face apps 咩話 ？face apps 唔係叫咩 reface 啊？而家咪好勁有。即系可以将你个 样 变 整 咗上去。系啊，仲要而家已经系开始好似添噶啦，其实已经唔系好分到噶啦，真系。 系啊， 系咯，咁所以世界咧未来咧，其实唔会再有即系咩叫真相噶啦，系你边个有权话嗰系真相咧，嗰、那个就系叫真咯。OK， 嗱咁今日咧，我哋蜻蜓点水啦，咁啊捉住咗阿聪啦，咁啊即系同我哋介绍一下呢一个乐社区嘅即系电影项目啦。不如同我哋讲多少少啊，譬如放映期啊，等大家可以按图索骥，有时间嘅话就可以去瞄一瞄啊。 好啊，放映期就系、是5月14号啦，星期五晚7:30啦，喺深水埗区头先提到嘅书局啦，可唔可以开名嘅书局？ 可以， 可以啊，叫一拳书局，一拳书。 管 一拳， 拳头个拳啊， 系一拳啊，一拳个拳头个拳啦。咁另外就系5月16号咧，就系呢个 The Mahjong 叫做麻雀客栈。咁啊，下昼四点钟至到6点，值得一提咧。除咗即系我哋播片之余咧，我哋都请咗两个嘉宾嘅，每一场都有嘉宾。咁其中一场咧，一拳书馆嗰个咧就系Henry Lee 啦，就系我谂就知大家都会知道，其实佢就住好多婚姻平权啦，同志婚姻平权里边有好多即系 court case。咁佢都會現身說法啦。咁另外第二個嘉賓就係、應該都上過你節目啊 ，Seth 啦 ，Severus 咧就係跨仔啦。咁佢一個中意男性嘅跨仔，所以佢都係一個男同志嚟嘅。咁佢都係同志嘅。係啦，咁我哋都請到佢，即、就、係、是、可以講下佢對呢個跨性別嘅一啲嘅經驗啦，或者又佢都係個醫生添啦，咁所以我諗都好特別咯，我覺得好多從身份底下嘅時候可以分享到好多嘅經驗。 好希望大家即係多多支持啦。OK， 咁啊臨尾嘅時候啦，因為其實今次整個即係入社區嘅計劃咧，都係就住嚟緊嘅國際不再恐同日啦。有冇任何一個人可以用好快嘅速度30秒話俾我知，到底點解會出現國際不再恐同日啊？ 就喺1990年嘅时候咧，咁我要揾翻呢一个小说嘅资料，系啦，系啦，喺1990年嘅时候咧，咁啊将同性恋咧就喺呢一个嘅国际疾病与相关健康问题统计分类当中咧就剔除呢个名称，咁啊从嗰日开始咧，其实同性恋咧就唔再系一个病啦，咁啊为咗纪念呢样嘢嘅时候咧，就每年嘅5月17号就变成我哋嘅国际不再恐同日啦， 好嘢， 好嘢。 Tanner， 多謝 Tanner， 係我哋自己人嘅 robot 嚟嘅，根本就係、 是、一篤就可以解答呢問題。 OK， 好啦，咁今日唔該曬阿聰啦，咁亦都Ken Hong你唔好癲喎嚇，希望你嚟緊嗰十幾日就過得充實啦。 好，多謝你。 好，得閒嚟 call 你做下訪問咁樣好冇 ？OK， 大家都 stay safe 啊。OK， 拜拜，唔該曬。 OK， 拜拜，拜拜，拜拜。 Thank you。 是不是的靈魂闯进谁的身体，释放谁的身体，究竟你的究竟的记 忆，乱世总是可以不知爱你，爱上美丽怀疑未来的路径，你并没有罪，我对视着世界， 什么温柔无罪，你不需要抱歉， When I will be you， Baby boy I can be me， 千万如果不停I wish I could hug you till we really be free. Oh, 那风玫瑰没有荆棘，最好的药是美丽，最美的是它是反击。用别了谁去改变了你？你是你，或是你都行，没有人究竟更爱你。 想象一次去大地，撕下铁打心上的伤你，多少次的重伤，多少次的乐意，却没喜欢让你，却没喜欢陪你。 三天 happen every day， 你离开的世界可变，多少无数醉时不停歇，永垂不忘纪念往事不如烟。 什么为了不醉，你不需要抱歉，不再 I will be you， baby boy I could be me。

一般是轻微，就一两日就会过。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So I gotta be patient. Let's enjoy this combination. 香港电台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Purple 32，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乐迷投票经已结束，多谢支持，密切留意投票结果公布日期。 平日或者你会对他讲这句说话， 去夜街又不给，好烦啊你。 只是吃细妹，不吃我真的好偏心啊。 我今晚不回来吃饭了。 不用留汤给我喝了。 但是在这个特别的日子，你应该讲一句什么呢？ 妈咪 I love you。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每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星期六晚凌晨十二点，梁兆辉时事天下，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daily news。 依家由 Tanner 为你报道一次 Gaining News。 在台湾的高雄高中英文教师在课堂讲男生下体似香蕉，女生是同性恋就要准备小黄瓜，遭受到家长投诉性骚扰，校方同教育局启动性别平等调查程序。在当地的教育产业总工会秘书长刘阿平去到高雄市教育局投诉，指出老师曾经在课堂当中提及性行为，仲话男生嘅下体如果似香蕉就要去睇医生，至少要似小黄瓜；而女生如果系同性恋，就一定要准备小黄瓜先至会有幸福。家长作出多次嘅指责，但系仍然未有改善。随后校方表示已经召开性别平等教育审查会，而之后亦会陆续辅导学生。教育局表示呢、这个案件涉及教师疑似言语性骚扰，要学校依性平法规定启动调查程序，持续辅导疑似受害学生，并且择日召开性别平等防治小组会议审议。深度访谈节目《奥拉普倾谈时光》最近一站邀请到 Elliot Page 做嘉宾，这个是 Elliot Page 自宣布跨性别身份之后首度接受录影访问，畅谈自己新身份和为他带来的改变和对未来的期望。在2020年12月， Elliot 在社交媒体上面宣布他的跨性别身份，代名词改为男性的 He 以及二元对立以外的 They。 今年3月 Elliot 登上时代周刊封面，成为这个杂志首位跨性别男性当上独立的封面人物。在访问当中， Elliot 坦言十几岁开始已经感到自己的真实性别和生理性别越行越远，随着2010年电影《潜行空间》推出，仍然是 Ellen Page 的他处于事业高峰的时候， Elliot 就因为性别认同而活于不安之中。他说当时要参加好多宣传计划，要去到各大城市穿着晚装和高踭鞋出席，而曾经在巴黎首映当晚，经理人为他选了三套的晚装，令到他彻底崩溃，就好像在电影当中一样歇斯底里。而问到他对于现时身体有何感受的时候， Elliot 就形容感觉非常神奇，好像奇迹一样活着。他表示跨性别人士亦 都是人，不需要经过什么创伤、暴力对待，甚至患有什么精神病去合理化他们。期待大家更勇敢地讲出更多跨性别人士的角度出发的故事，台前幕后亦然，包括导演、编剧和幕后工作人员。这一节的 Gaining News 报道完毕。 好，唔该晒 Tana。头先你提到啦，因为前嗰两个礼拜咧，我哋都即系提过啦，咁就系已经出柜成为跨仔嘅 Elliot Page 啦。咁最近接受呢个 Oprah Winfrey 嘅访问啦 ，OK。咁我哋都睇咗少少嘅一啲段落啦，咁啊见到咧，即系我印象最深刻系咩咧？你见到 Elliot Page 啦，吓今时今日以自己嘅男性嘅身份啦，吓面对呢、這、一个，仲要系 Oprah Winfrey 添。其实我觉得系压力好大嘅。你见到佢接受访问嘅时候咧、其实佢声都震晒，你觉唔觉得啊？ 我留意咗佢个头多啲咯， 系啦个头啦，OK， 我哋都讲咗好耐啦，咁我觉得都，我哋嘅结论就话需要啲时间嘅吓。都是慢慢埋返位，學習點樣梳個型嘅男裝咁樣，因為要時間嘅其實。但係呢，我就覺得佢整個訪問裏面呢，其實佢係好緊張嘅。即係你淨見到佢呢聲音顫抖嘅。但係有人形容呢、就係你未聽過一把聲音顫抖得嚟係咁有力嘅聲音。因為佢講嘅內容呢，我覺得係真係好勇敢，同埋真係喺呢個時代好需要嘅一把聲音囉。咁所以咧，我睇嘅时候咧，我净好强烈嘅感觉咧，我净想走埋去揽住佢，你明唔明啊？即系真系要 give him a hug 啊！即系嗰只好好大压力，好惊，但系佢讲嘅每一句说话铿锵有力，你话系咪真系要给佢一个拥抱嘅？真系。 嗯，系啊，同埋真系非常勇敢啊！佢嗰个勇敢嘅程度咧，其实系会感动到佢身边好多唔同嘅人咯。 嗯 ，OK， 所以 Ellie Page 好嘢，俾个 like 你。 耶！ 讲开呢、這个即系勇敢咧，其实我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即系有时咧，即系要发声咧，同埋勇敢去表现自己咧，先至会有人留意到你啦。我就讲紧咧一个就系、是、其实系都已经系差唔多两年前啦，2019年10月咧喺内地广州一个即系发生咗一件事咧，就系、是、一位空中服务员男仔嚟嘅，咁同埋一个机师咧，咁可能佢哋即系有拍拖，或者我唔知道佢哋嘅真正关系系乜嘢咧，不过咧佢就喺一个lift 入边咧，当时应该系喺一个私人嘅地方嚟嘅，佢咁讲，话佢哋就接吻，但系可能因为系一个有嗰个叫咩嗰啲 cam 咧，就录到之后咧， 闭路电视 录到之后咧，就唔知点解咧，就即系又公开咗啦，喺公司入边，因为佢哋始终一个都系一个即系国营嘅航空公司啦，咁入边都好多人会知道啦，咁佢哋随即咧就已经系俾公司即系。停咗職嘅，就要調查呢件事嘅，點解佢哋要錫錫咁樣啦？就算佢係佢哋嘅私人嘅空間時間，錫錫都唔得嘅。咁到最後咧，可能經歷咗都半年嘅調查咁樣啦。咁咧，咁最後咧，其實即係去年嘅四月咧，佢就因就俾公司告知啦，就話佢將唔會被續約啦。但係咧，嗰個機師咧就有繼續留喺度做嘢喎。咁所以咧，佢就會覺得即係喺呢件事情上面咧，佢就覺得對好唔公平啦。 大細超喎呢啲。 系啦，因为佢又觉得公司咧，因为可能系用到时间啊、金钱咧、啊，去栽培嗰位机师啦，咁所以咧，嗰位机师就冇被炒啦，而佢咧就被炒啦，咁就系因为佢呢一个就系因为呢个石而被炒，咁佢就觉得好唔抵啦，所以佢就继续喺度咧，喺即系。呢、这個案件咧係繼續上訴緊嘅，而佢亦將呢個案咧係公開咗咧，其實會得到一啲咧國內嘅即係LGBT 團體嘅支持啦，同埋認同佢呢個爭取嘅、 你意思係覺得唔抵、早知即係唔好淨係錫錫啦，係嘛？即係反正都俾人開除，唔係呢個講笑啫。咁但係即係成件事，我覺得值得討論嘅地方就係、是、一個係飛機師啦。一个就系空少啦，咁但系嗱，若果佢哋喺工作嘅时候，又或者喺航机上面飞行之中去做呢样嘢，咁、我觉得梗系应该要惩治啦。话知你系机师定系空中少爷啊，系咪先？因为你喺工作期间啊嘛。咁但系问题，如果喺私人嘅地方喺个 lift 里面，咁佢哋只系石石啫，吓唔系啲三级嘢啊？咁然后都要惩治。头先你讲啦，即系甚至嗰个 lift 唔系喺公司里面嘅 lift， 系私人嘅空间添。好啦，咁而另外一个值得讨论嘅就系话，点解唔一视同仁啦？你要处分啦。 咁當然要問啦，若果當其時喺架 lift 裏面，喺同一個 setting 裏面，嗰、那個機師嘴嘅係一個空中小姐，咁使唔使處分咧？係嘛？ 咁、所以就會引起好多大家嘅爭論咧，同埋大家即係當然咧，我諗社群都會支持翻呢一位空少嘅，希望佢可以即係據理力爭啦，咁啊贏翻個訴訟咁樣嘅。 Come on。 咁啊，今次咧 ，sex 咧由我去讲先。 哇 哇， 大家可以熄机啊！ 其实咧， 真系讲 sex 啊。 其实咧，我喺网上边咧见到一个嘅心理测验嘅，咁我觉得呢个心理测验咧系可以咧，即系同大家尝试去玩下，或者自己去上网去揾下玩下啦。因为咧嗰、那个心理测验嘅题目咧就话十条嘅问题可以解构到自己到底系男人定系女人。咁啊就话即系外国就话呢个心理测验咧就非常之准嘅，准到得人惊嘅咁样样。咁啊其实因为里边咧有少少嘅即系引子咧就话啊原来咧研究所指啊，五个男士当中咧，有一个嘅大脑咧，系会用女仔嘅方式去谂嘢嘅。咁所以如果佢个身份系一个男性都好啦，但系其实可能内心咧系一个女性都未定 嘅、 哦。 啊，即系换言之咧，其实呢个心理嘅测验咧就唔系讲紧呢个生理上面嘅性别，系讲 gender， 可能系心理上面嘅性别，又或者我哋成日讲嘅就系性别上面嘅认同系嘛？OK， 十条问题系嘛？不如咁啦，我哋一齐玩，而家逐条问，咁大家自己嘅心里有数啦。听住收音机嘅话咧，你自己帮自己计分啦。 好，其实又唔系计分嘅，好似咧即系答完一条之后，如果你拣 A 呢个答案咧，就会跳去第几条问题咁样。我试下答下嘅，即系讲下先啦。嗱，第一条咧就话，当你属于咧有自己嘅电脑嘅时候咧，你会拣周边嘅一啲嘅物品咧，系会点样去精心挑选咧？即系话好啦，你有电脑啦，你会拣即系边一样嘢去行先咧？首先咧就要拣个靓 mon。如果你揀靚 mon 嘅話咧，就會跳去另外一條問題啦。另外咧就揀一個鍵盤，一個 keyboard， 對於你嚟講好重要嘅。而 C 咧就係揀呢一個 mouse 滑鼠，係比較講究啲嘅。咁你哋兩個會揀咩啊？ 梗係揀 mon 啦。 系啊，我都系啊， 我系拣滑鼠嘅，我想讲系拣 mouse 嘅都是。好啦，咁我就知道我答案啦。咁 唔 该， 唔该，知道你系 mon 鸡啦。 OK， 嗱 ，OK， 咁首先啊，咁你两个都系拣呢个嘅 mon 啦 ，mon 你就跳去第二条问题咯。第二条问题就问咧，通常会喺啲乜嘢嘅时候咧，开始去换季换夏天嘅衫咧 ？A 咧就系按日历嘅节气嚟换嘅。B 咧就系春天就嚟结束嘅时候，我咪换季咯。C 就系哇开始热到唔得啦，我一定要换衫啦，或者要换季啦，嗰阵时先去换啦。咁你哋会拣边个咧 ？A、 B 啊 ？B 系咩啊？ 即系春天就嚟结束嘅时候，我就去换季啦。 系啊， 喂，呢、這个真系你视乎咧咩地点嘅啫。其实而家香港嘅冬天系好短嘅，个都系春天换季噶啦。 咁即系你哋两个都拣春天啦，系嘛？ 系啊，唔系其实冬天都着紧夏天衫嘅 都，都系嘅，都系嘅。其实都唔知道有冇换季添啊，香港呢样嘢，一年365日都系短袖。好啦，咁如果系拣春天就快结束嘅话咧，我哋就会跳去第五条问题啦。第五条问题就系、是、你最中意啲乜嘢质料嘅衣服咧 ？A 丝绸 ，B 丝绸。 系啦 ，B 就嗰啲沙料，而 C 咧就系、是、棉布嘅质地。 哦，第 S B 系咩话？沙料？ 沙系啦，沙即系有啲好薄咧，轻飘飘嗰啲沙咧。 哇，古装啊！ 你可能 Coco 中意嗰啲噶， 梗系棉啦、啊，棉啦、啊，棉啦、啊。 我都系咩、哦？现实你唔会着嗰啲丝绸噶。 死啦！我开始有啲忧虑啦。而家我同你答嘅答案都系差唔多。莫非我嘅最后嘅答案一样？好惊，揽炒啊！真系。 唔系，咁丝绸嘅衫都有人拣嘅。OK， 咁啊，两个都系答呢个棉布质料。我哋就跳去第八条问题啦。就系、是、当你每次出门嘅时候，你注意嘅系乜嘢地方呢 a 自己系唔系带咗想带嘅嘢出街 ？B 自己嘅味道 ，C 自己嘅发型同埋衣着。 哇！今时今日梗系第一条啦，就有冇戴口罩出街咯？ 系啦，咁呢个就 成日都唔记得噶嘛，好、這個就是、恐慌噶嘛，一入到呢个时候，冇、戴口罩添。 即係好似想撳警鐘咁樣噶嘛嗰下。 但系我都系喎，我因为我强迫症咧，成日要 check 住自己有四样嘢要带咗， 系啊，系 成 日 锁匙啊、银包啊， 系啊，成日折返要翻屋企攞嘢都已经系成日出现噶啦。 系啊，到我成日闩完道门咧，仲要打开个袋睇系咪带齐啲嘢，所以 A 系真系唔系 B 同埋 C 我都会在乎嘅，但系 A 系即系一出门口系只会谂嗰样嘢嘅啫。 系啊，你带晒，然后你都要即系仲要提自己，我有冇带个脑出街咧？今日其实系冇。 嗱，咁就好危险啦，因为阿 Brian 同阿 Coco 咧答嘅所有问题咧，暂时都系一样嘅。呢条咧，我就可以话咧系决胜负嘅问题。 决胜负，决胜 系啦。最后嘅呢条问题就系问你认为工作嘅嗰啲套装或者西装俾你嘅感觉系点样样嘅咧？即系可能突然间你要着老西出去，你个感觉系点样样嘅咧 ？A 系一个系庄重嘅服饰嚟嘅。B 太过拘谨啦呢啲服饰。C 系啲好美丽嘅服饰嚟嘅。咁你哋会揀边一个呢 我哋系咪一齐答啊？ 系都可以先后嘅。 你讲讲多次三条啊，一齐答好啲，好玩啲。 O、okay, K，A 就系觉得呢、這个西装系一个庄重嘅服饰 ，B 系过于拘谨嘅服饰 ，C 系美丽嘅服饰。 一二三 ，C。 哎呀！ 我同你同归于尽啊 ，Coco。 系，即系美丽啊嘛，我即系觉得另外两个系唔能够即系形容到 系 呢件事咯。 唔系咯，我哋 gay man 着西装可以真系又有几靓，又有几靓嘅。 系咁， 即系我哋即系点啊？我哋两个都 A 型咯。 唔系，系啦，你两个都系 A 型嘅。而咧，我去到呢条拣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咧啲西装咧就系好拘谨嘅服饰，所以我就系 E 型嘅。咁 A 型究竟代表咩咧？就系、是、女性 Omega 强女性啊！你嘅内心咧系有一个非常女性嘅灵魂，喺你嘅生活细节当中咧都会透露出强烈嘅女性特质。例如咧，你唔会系一个好中意大声讲嘢嘅人啦、啊，但我又唔觉得系、啊。 我哋唔中意大声讲嘢， 唔系我哋对住个咪啫，都冇办法嘅。其实都 同埋咧，性格上咧就有啲软弱啊，同埋犹豫嘅地方，我又唔觉得你哋两个系 啊。 我好软弱嘅，听下 强女型喎、 啊， 点解讲嘢 唔 同调啊？ 唔系，你系好 strong 嘅女性嗰个特质啫，唔系代表你真系好强悍嗰只强悍。 哦， 系啦， 即系总之呢种 A 型就系强女型系嘛？ 系啦，咁而我咧，我都唔知点解，我咧就反而系强男性、强男型。 Oh my god， 啱喎！ 咁你哋两个就有强非常强烈嘅女性特质，而我就有非常强烈嘅男性灵魂喺里边。 系啊， 无论嘅思想啦、言语啦、行动啦，都系非常之咁男人嘅。我 系啊，因为同你 zoom 咗咁多次咧，见你嗰只求其法咧着衫咧，你真系有强男嘅特质。 都系 T 恤咁咯，咁所以嗱呢个游戏咧准唔准咧就见仁见智。虽然咧佢上面喺度讲咧就系话哇好准啊，准到冇朋友啊，咁大家玩完之后就谂下啦。咁如果有兴趣嘅话，就自己上网去揾。 唔系咁呢咁嘅心理测验咧多的是啦，咁大家真系唔好咁认真啦。咁但系我觉得咧，值得系茶余饭后咧呢条玩系几好，因为其实都系一个 exercise 嚟嘅，即系话俾大家知咯。原来每个人嘅性别气质唔系因为你嘅生理嘅性别咧嚟到去决定。每个人都不同咯， 系啊，同埋喺几个嘅答案当中咧，咁当然有强女啊、强男之外咧，都有弱女、弱男啦，同埋特别之处咧，佢系有一个中性噶，喺呢一个心理测验当中。咁如果你玩嘅时候，就睇下自己会唔会玩到佢咧，变咗做中性啦。 咁讲开 sex 咧，其实我都想讲翻， 我哋 讲 到 sex 好耐啦，讲开，你嘅听，你嘅听可唔可以改一下咧？每一次。我哋讲咗八分钟㗎喇。 咁我哋讲咗几年添。咁我哋讲咗好几年添。 我哋讲咗性向议题讲咗十五年。by the way, 我哋今个星期刚刚步进十五周年啦，自己人大家记唔记得，我哋自己都争 唔 记得。 好 出嚟呢题 by the way, 我哋十五周年啦。 係啦。所以讲开十五年嘅性向话题，你想讲咩话 ,Google? 我又想讲翻一啲咧啲旧嘢啊，因为其实咧，大家唔知记唔记得咧，有本咧即系色情嘅刊物咧，叫做 Pay Girl 嘅， 咁梗系 咁有本叫 Playboy 啦，系啦，咁原来咧，即系1973年創刊之後咧，其實一直都兜兜轉轉咧，咁變成一本即係初初都真係為女性而設嘅雜誌啦。咁後來就因為太多即係你知咧，入邊都有啲裸男啊，咁就變成咗呢個男同志嘅刊物嘅到後來。 我哋真係好衰嘅啫，你明唔明啊？咩都立曬，人哋好地地喺個職場又搞亂人哋，我哋真係好鬼衰嘅有陣時真係抵撐。 咁即係 咩都霸咗係自己。 又去咁去到可能2000年头，即系网上化啦，即系好多嘢照片你网上睇到咧，咁佢真系开始式微咗嘅，即系冇乜人买咧，冇乜人睇咧，其实系停刊咗嘅。不过原来咧最近咧呢一两年咧，佢又复刊翻。咁当然咧系啦，咁当然咧佢就唔再系主打嗰个所谓嘅即系色情即系视觉嘅刺激嘅路线咧，即系裸男我谂即系都有嘅，但系反而咧佢系比较更有即系深度嘅文章。啊，同埋攝影啊，同埋一啲咧係關於即係女權運動，即係真係咧俾翻一啲即係女性去睇嘅一本雜誌，而嗰、那個即係新嘅總編輯咧，即係個發行人咧，其實就係一位男同志嚟嘅，而嗰個本書嘅編輯咧，其實就係一位女性嚟嘅，咁就希望即係帶翻一個新景象俾大家睇啦。咁雖然我就未睇個實物啦，但我睇過啲相，其實就即係好 art 一下嘅，都幾即係唔會再係呢個色情主打咁樣咯。 係啦，因為如果你再即係打呢個色情嘅即係路線，或者情色嘅路線啦，你換咗少少嘅次序咧，其實好唔同嘅，聽起上嚟冇咁硬意嘅已經唔係情色刊物啦，咁同埋今時今日，如果你做 print 嘅媒體，仲同網上面嗰啲情色世界比啊，你點比啊？你死硬啦，係嘛？咁所以就變咗走一個較為藝術主導啦，同埋女權主義嘅路線咧，都未上唔係一個出路嚟嘅。我覺得我見到佢哋啲相咧都幾認真嘅。即係譬如話會影一啲大肚婆啦，或者唔同類型嘅女性啦，唔同身形嘅女性啦，即係讓佢哋有機會去曝光啦，話俾大家知道其實女性其實都唔係淨係得一種美麗嘅標準，都有好多好有趣嘅女人去值得咧去 cover 啊，去報導佢嘅故仔啊咁樣。 係㗎，咁所以呢本雜誌咧，其實都我覺得作為即係新一代嘅即係女性啦，其實都可以去即係。買翻嚟睇下，或者睇下啲故事啊，或者相片啊，其實都未嘗不可嘅，都可以學到更多唔同嘅嘢。 係咯，同埋都嚇，我同阿 Coco， 我哋都貴為強女，我哋應該要睇下啦，係咪？ 妖，我都係去以前個版本嘅忠實擁趸嚟㗎，係 嘛？你仲有幾集係喺籠底係咪 ？OK， 你呢個 Play Girl 啊，呢個 Old School 嘅 Play Girl。 喂，嗰阵时即系要呢啲系外国书咧，要去啲即系好特定嘅书店咧，我先至买到嘅。同埋你知又要经过即系邮费咧，其实都几贵下嘅。嗰阵时都几珍藏嘅， 系啦，都系好咸丰嘅嘢啦。不过讲起咸丰啦，临尾嘅时候咧都要认真讲一句啦。咁啊，即系其实不经不觉啦。咁其实去到今个星期咧，其实自己人咧已经系步进15周年啦。因为第一次做咧就系2006年嘅5月6号一个星期六嚟嘅。咁但系。今年咧，我哋就冇咩特別慶祝啦，亦都冇即係特別要提大家啦，因為我覺得即係嘅指呢啲時勢其實冇咩嘢係值得慶祝嘅。咁但係我哋覺得即係只要我哋繼續堅持喺呢個咪前每個禮拜仲有機會可以同大家做節目嘅話咧，我哋會即係竭盡所能繼續做落去嘅。希望每一集都係我哋用嚟慶祝呢、這、一個同大家相知相遇嘅一個方法啦，好冇？咁所以无论未来点都好，咁仲有机会嘅话，喺星期六晚香港电台第二台凌晨12点，自己人继续有我哋。好啦，拜再见， 拜 拜 拜。 我有我的泡沫味，你有你的钻石技，出生于黑暗的出生地，更要发掘生机，再向世界伸一伸你。怕某人自当无比，永远亦有派对，一直筹备，全为美丽名声。在明在光在藏在匿在场，安安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怜什么自残什么自恨，乃大胜利。来吧，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相信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当规则的人，规则得去藐视你，话亦话不。 对眼睛太锐利，也有眼色要换味，开一幅广阔的小天地，更要泄露天机，再向世界伸一伸脷，笑某人大是大非，吐出亦有小爱一样回味，全为美丽为主，在明在光在藏在匿在场，可偷可离，全是努力精中一人，自怜什么自残什么自恨，大大胜利来吧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深深我地全是拒绝哀伤的人，当规则的人规则得去藐视你，话一话问问自己，为着为着